就如同那封让胡宗宪瞠目结舌的信件一样，汪直在这最后一刻面对他的儿子再次做出了一个判断，他一生中最为大胆的判断。 杀我一人外，只是苦了两浙百姓，我死之后，此地啊必大乱十年。 事实证明这是一句十分靠谱的话。 在汪直被抓之后，胡宗宪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，自抗倭以来他从未如此不知所措。 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呀，汪直的死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无数的倭寇将登上海岸，任意妄为，烧杀抢掠，再也没有人能够约束他们，而凭借目前的军力根本无法阻拦他们的暴行。 最黑暗的时刻就要来到了。 无计可施，胡宗宪急忙去找徐渭，可徐师爷却比他更急，刚见面就操着一口绍兴话大骂道： 王本固这个死孽子，该杀该杀。 这里头稍微普及一下绍兴话啊，所谓孽子，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白痴啊、呆子，就这么个意思。于是胡总督不急了，他静静地看着徐渭，等待着他，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，这位仁兄吐沫横飞之后总是会有主意的。可这一次啊似乎例外了，徐渭骂完后竟然陷入沉默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胡宗宪呢终于坐不住了，他发言打破了寂静： 事已至此，纵骂也无益， 眼前局势危急，该如何应对啊？徐渭思虑良久，终于说出了一个回答： 如今招抚不成，唯有一战了。 这个答案是胡宗宪不想听的，也不能接受的。如果能打早就打了，何必玩这么多花样等到今天？ 但现在他已别无选择。 其实一直以来胡宗宪都屈辱中忍耐着，无论汪直也好，徐海也好，海盗也好，汉奸也好，毕竟都是倭寇，并不是胡宗宪的客人，更不是他的朋友，他们带领日本人烧杀淫掠，无恶不作，本不用跟他们客气。之所以以礼相待，步步为营，只是因为实力不足而已。但一忍再忍，一让再让，而今却是青山依旧，血水长流。实力不济也罢，力不能支也罢，既然忍无可忍，那就无需再忍了。 胡宗宪终于拍案而起，发泄出心中所有的愤怒：开战！不信我中国无人！ 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就此拉开序幕。胡宗宪开始调兵遣将，储备粮草，修筑工事。他十分清楚啊，在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争，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。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拉开这场战争序幕的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惨败。所谓万事开头难，为了搞个开门红，胡宗宪派出了自己最强部署于大猷，率领最精锐的部队进攻一个看似已经唾手可得的目标。这个目标就是汪直的养子毛海峰。在汪直被捕之后，他杀掉了夏征，却没有能够逃走，在藏岗被明军团团围住。此时他的手下已逃散大半，只余不到千人。胡宗宪以数倍的兵力和名将出马，准备一举扫灭这个走投无路的余孽。嘉靖37年春，战斗正式开始。此时的于大猷已经升任都督佥事，手握军权，身经百战，连他也认为打败毛海峰易如反掌。但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，是因为他总能带给人们惊喜。 于大猷集结大军进攻，遭到顽强抵抗，被敌方击退。所谓胜败兵家常事，于大猷并不以为意，但不久后他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儿。进攻从春天开始，一直打到夏天，风景变了，天气变了，每天的战报却从未改变。于大猷拿出了看家本领，陆战、海战、长矛、火炮，挖坑耍炸，能用的都用了。层岗和毛海峰却依然纹丝不动，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明军的进攻。毛海峰拼命了，不但是为了求生，更是出于愤怒。在这场高水平的智力游戏中，他曾无比信任胡宗宪，相信他的许诺，相信事情终究会有一个妥善的结局。但是当汪直被捕的消息传来时，他的所有期意都变成了怒火。他认为自己被欺骗了，在他眼中，胡宗宪和王本固都是朝廷的人，没有任何区别。俗话说，横的怕，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，这个人要不怕死也就没啥怕的。于大侠虽然武功盖世，也盖不住这位玩命的哥们儿。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，一顿王八拳下来，横扫少林的于大侠也没办法了。仗就这么打了下去，日日打，夜夜打，春天走了，夏天来了，又是一个深秋，于大又急了，胡宗宪也急了，这么打下去，大伙就得在层岗过年了。但他们终究没有和毛海峰共庆新春，说起来这还要归功于他们的一位共同领导嘉靖。上万人打，上千人打，的春去秋来，竟然还没有个结果，嘉靖气得脑袋冒烟，你们都是饭桶不成？他直接下达了命令，浙江总兵于大猷作战不利，限期一月，必取层岗，如到期不取，自总兵以下全部撤职查办。这回啊，于大侠麻烦了，他去找胡宗宪，想请领导帮忙解决问题。然而胡宗宪却连连摇手，愁眉苦脸地告诉他：“ 哎，打仗啊，我是不行的。这个问题只有靠老徐你自己了。希望你早日建功。”不然兄弟我迟早要跟着你一起下台呀、啊、 找组织也不行。于大猷一跺脚，咬着牙又回了前线，督促军队日夜攻打。但毛海峰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发誓顽抗到底，攻了二十多天仍然没有结果。眼看日期快到，于大猷万般无奈，只能用上最后一招，开会。在会上，于大猷再次鼓励部下奋勇作战，而且丝毫不怕丢脸，当众宣读了皇上骂他的那封谕示，然后明白地告诉大家，皇帝发怒了，后果很严重，你们还有什么本事赶紧使出来，要不然等老子完蛋了，你们一个也跑不掉，都得陪我下去。这话是有来由，嘉靖的旨意讲明，如不能按时歼敌，自总兵以下全数革职查办。总兵是于大猷，下面还有好几个级别，分别是副总兵、参将、游击将军。于大侠的意思是，这是个集体大黑锅，我要背啊，你们也得要背。大家都慌了，为了保住饭碗，纷纷回营积极准备。哎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一个参将找到了于大猷，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充当先锋，剿灭毛海峰。看着这位毛遂自荐的参将，于大猷发出了疑问：“你有把握吗？”参将信心十足地回答道：“必尽全力，以获全胜。”于大猷点了点头，他心里实在没谱，自己都打不了的仗，谁能打？不过火烧眉毛之际，也只能凑合了。但这位参将领命之后却没有立即行动，反而减少了进攻次数，只是 每天派几个小兵到敌军阵前叫阵，除此之外啥也不干。于大猷多次催促，却依然故我，从不动兵。 期限越来越近，皇帝也等不及。 他没到一个月，就下令免去于大猷等人的官职。末了还放了一句话：暂不追究，戴罪立功。免了职，还叫不追究？照这个意思，如果再打不下来，大家就要手牵手进牢房。就在于大侠心急如焚，准备亲自抄家伙出去拼命的时候，捷报传来，岑岗终于被攻克了。一直以来啊，于大猷的这位部署并没有消极的，因为他使用的是一种极为巧妙的心理战术，先减缓进攻的节奏，麻痹对方紧绷的神经，同时仔细勘察地形，选择合适的突破口，待时机成熟再一举发动总攻，歼灭敌军。就这样，历时近半年的岑岗之战落下帷幕。在此战中，明军伤亡近3000余人，歼敌不到1000人，并有部分倭寇成功突围逃窜，可谓是灰头土脸，丢尽了人呐。但嘉靖同志还是很够意思的，他兑现了承诺，没有处罚于大猷等人，并将他们官复原职。逃过一劫的于大猷感慨万分，专程找到了他那位得力部下，由衷地感叹道： 惭愧啊，惭愧，我不如你呀。 这话其实不新鲜，因为于大侠一向是个谦虚的人，然而后世之人几乎一致认定他的这句话并非谦虚，而是事实。伟大的于大猷终于遇到了一个比他更伟大的将领，因为这位参将的名字叫做戚继光。话说洪武14年呢，名将傅有德蓝玉率军远征云南，一路所向披靡，战况十分顺利。不久之后呢，元朝守将梁王自尽，云南全境平定。战争结束之后，傅有德依照惯例向朝廷送交了阵亡军官名单，以供追认。而当朱元璋翻阅这份名单时，目光却停留在一个名字上，戚祥。这是个他所熟悉的名字。28年前，当朱元璋刚与郭子兴决裂进军定远之时，这个人赶来投奔他，并作为他的亲兵跟随他东征西讨，立下了很多功劳。于是朱元璋下达了一道影响深远的命令，授戚祥之子戚斌为明威将军，任职登州尉，指挥千事，世袭罔替。所谓世袭罔替，就是说从今以后，这家人只要不死绝，能生儿子，这个将军的位置啊，就是他们戚家的，直到大明公司倒闭为止。于是自此之后，戚家一直揣着这张长期饭票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但历代子孙才能实在有限，虽说勤勤恳恳，却也没出什么了不得的人物。直到148年后的那个深夜，嘉靖7年10月初1，江南漕运把总戚景通在不安中等来了儿子的诞生。虽说出生时间是在子时，但等戚老爹忙完妇产科工作时，天已经亮了，东方破晓，太阳初起，阳光射透云层，耀眼的光辉映照着世间万物。戚景通放下了手中的尿布，看着窗外阴霾尽去、光照万里的一幕，给自己的儿子取下了这个名字，就叫他继光吧。在日本的战史书籍中啊，有一个用来形容战争结局的词语，使用频率极高，那就是玉碎。但这里的所谓玉碎，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样豪壮，因为根据日本人的习惯，只要死在战场上，无论你是战死、病死、饿死， 还是逃跑时不幸摔死，通通都叫玉碎。比如当年孙立人在缅甸大败日军，活埋了上千名日本兵，日本国内的相关标题就是大日本帝国缅甸皇军英勇玉碎，虽然一点儿也不英勇。如果把这个概念套用到戚继光身上，那他的外号应该叫粉碎机，因为根据统计啊，在那几年但凡遇上他的日本倭寇，玉碎率一般都在80%以上啊。自嘉靖38年到嘉靖45年，戚继光历13战，每战横扫敌军，几近全歼，最大伤亡仅69人，敌我伤亡平均比例为30:1，空前绝后，彪炳史册。戚继光啊，这个名字将成为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。自古以来，爵位可以世袭，但天才是不世出的。作为天才的父亲，戚景通实在是个能力很一般的人，但他也有着两个不可多得的优点：老实、肯干。所以，虽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、官运，却也不错。从登州指挥佥事升任大宁都指挥使，最后还荣调进京，担任神机营副将，成为明军中的高级将领。一般说来，老爹是高干，家里自然差不了。然而戚继光却是一个例外，从小他的生活条件是很一般，这都要归功于他的父亲。戚景通呢是个老实人，而且为人正直，从不搞灰色收入，曾几次主动上交工作对象送来的红包，屡次受到上级表扬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只靠工资过日子。而在明代啊，这种行为的唯一结果就是清贫。但戚景通并不以为意，相反呢，他还反复教导儿子要学习自己的好榜样，要为官清廉，建功立业。事实证明，戚继光成功地达到了父亲的要求，仅限于第二点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9688贷款服务就像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9688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9688，摩尔龙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嗯，

像戚继光这样的中高级别干部，出门必须要坐马车。可是戚继光家条件有限，买不起车，坐十一路车又太丢面子，啊，无奈之下只好改成家里蹲了。于是10岁的戚继光被迫辍学，待在家中苦读。此时呢，一位老师听说了这件事儿，便主动表示愿意上门教戚继光读书。戚继光自然十分高兴，却又担心收费问题。那年头请个家庭教师比买辆车也便宜不了多少啊。但是过了很久，这位老师却从没有提过钱的事情，每天自费来往，教完走人，连饭都不吃。戚继光十分纳闷，也感到十分愧疚。一天他花了点钱，准备了非常丰富的饭菜，想请老师吃顿饭。然而他想不到的是，老师看见满桌饭菜竟然勃然大怒，不但不吃，还大声训斥道：你家境清贫，却如此设费，难道我到你这里是为了吃饭吗？戚继光一语不发，立刻撤走了饭菜，老师的面孔才好看些。他语重心长地对戚继光说：你呀，虽是世袭将军，却如此勤奋好学，实在难得。我上门教你，只愿你日后坚持不懈，早日成才，报效国家，便已不负我所望了。面对这位无私的导师，戚继光无言以对，只能眼含泪水，郑重地向老师行礼。日子依然继续着，家境依然清贫，老师依然来访，依然分文不收，而戚继光也依然苦读不辍。但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，清苦却坚持操守，严谨而不计得失。从父亲和老师那里，戚继光确立了他一生的处事准则：以天下为己任，岂计个人荣辱。于是在不久后的一个晚上，秉烛苦读之时，少年戚继光挥笔写下了一首千古名作，以及他一生的理想： 小柱暂高枕，幽石旧有盟，呼尊来一刻，挥柱坐谈兵。云户牙签满，星寒宝剑横，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。在此后的40年中，他一直虔诚地坚持着这个伟大的信念。嘉靖23年，17岁的戚继光准备出发了，他要去北京啊，继承父亲的职位。虽说名义上已经接班，但无论如何，程序还要走一遍。办完手续之后，戚继光正式赶赴山东办理交接，就任登州尉，指挥佥事。当时啊，他刚满18岁，但等他到地方一看，才由衷的感叹：政府实在是太信任自己了，信任的过了头。登州是山东沿海重镇，光驻军就有数千人，加上监管的军屯民政，加起来大致有上万人。而且这帮人长期不打仗，都混成了兵油子，每天只是混吃等死，还喜欢搞腐败。热血青年戚继光对此十分不满，他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改革，严肃考勤制度，整顿军纪，可谓是雷声阵阵。遗憾的是啊，偏偏就不下雨，口号喊得震天响，却无人理会。毕竟大家心里都有数，你爷爷在的时候就这个样，你小子胡子都没长起来，就想跟前辈过招。这是戚继光学到的第一课，他终于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像他父亲和老师那样的人永远只是少数派，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他还必须学会妥协。对于这一点呢，他比他未来的盟友张居正醒悟得更早。事情办不下去，戚继光却并不气馁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有意义的目标， 每天早晨，他开始跑步锻炼身体，操练武艺，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，还悬梁刺股，用功苦读。戚继光正在备考，他准备参加武举考试。虽说已经是四品武官，但戚继光仍然打算去考试。这倒不是他吃饱饭没事干，跟自己过不去，而是因为在明代啊，考试成绩实在太过重要。管你是皇亲国戚、高干子弟，如果不是进士出身，总会被人当作伪劣产品。此外，参加这一考试还可以锻炼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顺便学点武艺，加强基本功，实在是有益身心。事实证明，戚继光的这一选择啊，十分英明。在十年之后的那片高地，他付出的努力将得到最大的回报。嘉靖28年，戚继光参加武举乡试，一举中第，成为了武举人。第二年，戚继光打点行装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。一般说来，结果无非两种：考中或考不中。可是戚继光同学偏偏遇上了第三种。虽然许多史记对戚继光参加会试的成绩没有提及，但据某些材料显示，他的考试成绩可能十分不理想。如果就此考下去，估计也只能是打包走人，改日再见。考试即将接近尾声，就在戚继光准备卷铺盖的时候，兵部侍郎杨守谦突然跑来告诉大家，不管考得好还是考得差，统统都不要考了，同学们马上集合，抄起家伙跟我上吧。俺答来了，庚戌之变爆发了。这自然是一件麻烦事，但对戚继光而言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正是在这次事变中，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，他写的备俺答策也广泛流传，获得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。戚继光的命运就此被彻底改变。庚戌之变后，朝廷为了加强边界防务，决定调集山东、山西等地部分军队轮流守边界。之前出尽风头的戚继光自然难逃法眼，光荣中标。这是一个旁人避之不及的苦差，然而戚继光高兴地去了，他将在那里开始自己传奇的一生。在行进的路上，面对着险峻去路和茫茫前方，戚继光再次坚定了他的志向。南北驱驰报主情，江花边月笑平生，一年360日，多是哼歌马上行。这将是他一生的选择。然而这个选择的开头并不顺利。戚将军在边境的日子过得实在不爽，因为他被分配驻守的地方是蓟门。原先在山东的时候，虽说手下都是一帮兵油子，好歹自己还是个四品指挥，说话算数。而蓟门为明朝四大防区之一，高级军官一抓一大把，什么都轮不到戚继光。他在这里只能干干巡哨之类的活，很少有实践操作指挥军队的机会。于是度过了看似平淡无奇的3年之后，他又回到了山东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位曾被兵部领导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毫无成就，只是白白混了3年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曾港之战后，于大猷对戚继光的战术十分钦佩，曾好奇地问过他一个问题：你的战法由何处学来啊？源于何时啊？戚继光回答：是当年在蓟门巡边时所学。于大猷十分吃惊，一个巡边的小官又没有打过大仗，何以如此精通兵法？戚继光十分自豪地答复了他的疑问：自学成才。他告诉于大猷，在蓟门的3年中，无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差事，他总是带上一本书，反复翻阅，日夜苦读。而他所领悟的军法之秘诀大都来自此书。遗憾的是， 这本书并不是于大猷最喜欢的《易经》，它的名字叫《孙子兵法》。如果要搞个3000年来的世界畅销书排行榜，《孙子兵法》至少可排进前50名。此书啊，早已打入国际市场，行销海外。这本书拿破仑买过，希特勒也买过，上到80岁的老头，下到4、5岁的孩童，都是孙子的忠实读者。但能从中看出名堂且自创兵法者，恐怕就只有戚继光先生了，因为他有着一种十分奇特的看书方法，一边看一边批。比如孙子曾经曰过，敌人气焰嚣张，就不要去打。戚将军却这样曰，越是气焰嚣张，越是要打。孙子还曾经曰过，诈败的敌人你不要追。戚将军曰，保持队形，注意警戒，放心去追。类似之处数不胜数啊。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，戚继光同志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批判的吸收，所谓因地制宜，取其精华，终得兵家之精妙啊。嘉靖34年，军事理论家戚继光调任浙江，任都司签书，他的理论将在这里接受严酷的考验。明代的武将和文官没什么区别，也喜欢搞内部矛盾，争权夺利，一门心思往上爬，但戚继光对此却毫无兴趣。他到任之后，便针对当前形势提出了许多条合理化建议，并上报领导，虽没有得到任何回音，但他依然果。不久之后，为加强防务，朝廷决定设置宁绍台参将一职，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宁波、绍兴、台州3地分军区司令员，位高权重，是个肥差。消息传来了，很多人开始积极活动，请客送礼，拉关系走后门，希望能混到这个差事。只有戚继光无动于衷，继续干自己的工作。很快这个任命结果公布，让无数人大跌眼镜的是，就任这个职务的人竟然是不动声色的戚继光。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奇迹啊，而在奇迹的背后是一个人的帮助。戚继光的上书并没有被扔进废纸篓，文书上的每一个字都牢牢地映入了胡宗宪的眼帘。他惊讶于此人的勇气和才华，却压下了这些公文，没有做出任何回复，因为在将大任托付给这个年轻人之前，他需要进行最后的考验。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，胡宗宪终于确定戚继光并不是投机主义者，而是一个宠辱不惊、心怀天下的人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宁绍台参将的职位交给了这个人。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有傻瓜才不要，戚继光不是傻瓜，所以他没有推辞。在这种问题上，他一向是聪明人，至少比于大猷聪明得多。聪明的戚继光接任了宁绍台参将职务，这一年他刚刚28岁，踌躇满志，意气风发，时刻盼望着大干一番事业。机会说到就到，戚继光刚刚上任1个月，倭寇就来了。这一次他们强掠的目标是浙江慈溪。接到消息后，戚继光十分高兴，他决定借此机会与倭寇大战一场。根据情报，倭寇只有上1000人，为确保安全，他召集了上万名士兵，准备以多打少，用胜利庆祝开门大吉。戚继光亲自带队出发了，然而他并不知道开门并不一定会见喜，有时也会碰钉子。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到了慈溪东南的龙山，在这里啊，他们遇到了倭寇的主力，著名的龙山之战就此拉开序幕。这场战役之所以著名，并非有着什么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，只是因为它实在过于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的开始，莫名其妙的结束。 终于遇到敌人。戚继光十分兴奋，他立刻观察地形，布置谋划，安排攻击队形，但等他忙活完了，却惊奇地发现没有人执行他的命令，他们都跑光了。威风凛凛的明军果然不同凡响，遇到人数远少于自己的倭寇，竟然一触即溃，别说攻击，连逃命都顾不上。前锋溃败，中军也动摇了，连戚继光的副将也拉着他的衣袖，让他赶紧逃跑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然而惊愕的戚继光很快恢复了平静，他挣脱副将的拉扯，取出了他随身携带的弓箭，从容地命令部下：此处哪里有高地，带我去。站在高地上的戚继光审视着眼前滑稽的一幕，人数众多的明军四散奔逃，几百个倭寇在后面穷追不舍，肆无忌惮，看来败局已定。然而他决定挽救危局，凭借他一个人的力量，戚继光张弓搭箭，拉满了弓弦，瞄准带头冲锋的倭寇头领，射出了致命的一箭。十年前的苦练呢，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。戚继光的箭法实在不是吹的，倭寇头目应声倒地，但这并不是结束。他把手伸进箭筒里，抽出了第二支箭。随着一道凌厉的风声，第二个头目倒地而亡。就在倭寇们被这位狙击手搞得人心惶惶之时，又一道风声伴随着惨叫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，第三个人被射死了。这种狙击战法彻底打垮了倭寇们的心理防线，他们放弃了追赶，停了下来。要说前面的明军也确实耳聪目明，看见人家不追了，顿时鼓起勇气，振作精神，在奔跑之中完成了难度很大的180度大回转动作，开始追击倭寇。戚继光这才松了口气，他马上找来部下，命令他们全力追击。可是让他更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士兵们追出一段之后啊，却开始陆续自动返回。戚继光纳闷到了极点，他顺手拦住了一个士兵，问他为什么不追了。这位军爷毫不见外，落落大方地告诉他：哎，这都是老传统，把他们赶远一点就行了，反正他们还要来的，犯不着去拼命。戚继光呆住了，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，半晌回不过神来。原来如此啊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是与非难料，醉几分乾坤颠倒，狂歌成年少，举头看生命笑，出门就见元宝，江湖上有钱人还真不少，笑一笑我活个双掌，倒海翻江，醉剑上东平与君把酒一装，狂饮是将人间疾苦，长生是无常，我笑我醉里见过鬼王，颠倒我想看这些走走且唱，一醉何妨把剑酒喝光，我是谁可东平朝歌，可唱将竹浪，待一身热血与衷肠，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是与非颠倒，心脏分海过颠倒，黑白自由分晓，是前是将谁知道，就别心太早，那个二少再上点可好，江湖身不由己，是与非难料，醉几分乾坤颠倒，狂歌成年少，举头看生命笑，我高唱莲花落，走着转向还得看拳脚，笑一场我活个双掌，倒海翻江，醉剑上东平与君把酒一装，狂饮是将人间疾苦，长生是无常，我笑我醉里见过鬼王，颠倒我想唱这些酒流混账，世俗眼光又怎敢欣赏，我是谁可东平朝歌，可奈去疆场，魂不怕烈火也去闯，我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我与富难了，心三分海阔天高，轮回自由天高，是谁是真谁知道，就别心太早，我心天地自逍遥，颠倒我想唱这些酒流混账，世俗眼光又怎敢欣赏，我是谁可东平朝歌，可奈去疆场，我不怕烈火也去闯，我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我与富难了，明白人海过颠倒，糊涂又糊涂后，长大世上不平是罪，主棍很骚，生死随他我自取逍遥， 千刻忙于夜工作，白石写真艳压高桌，闲来好山色，这季麦春雪樱桃晚风，吹拂一宿就成果，不待晨露将息，正值几长歌，西山之雀东山之影，朝向耳目落，立于北天，名于九高，自在饮江河，谁应借文章，草莽胸襟，吐现山海，烟桃多，不住玲珑高河，别轻骑白鹤，飞去西海云几万里，皎然兮霜林不染你，任你碧霄满庭，上下只须归来兮积水而料理，回明兮雨点醉风雨，纵然天涯

九八六，再度零。